爱的遗留了伤感，是我默默让真心舍弃，是我乱于游戏，试问已说错，怎可将对白去忘记？是你逐渐淡出一切，忘记多少爱慕，相爱已倦了，谁可挽救？当占有不懂珍惜，当错过又心悔疚，看着你走，我无言颤抖，心印着你温柔，念记你过往的关注，当见你心想放弃，失去你又牵挂你，我在妄想再度和你相拥，不过只是空。 你走